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ida， 第63集。 没错，后背。刚认识李寻那阵，朱韵一直觉得他窝在椅子里写代码是为了装逼，后来他才慢慢发现，那是因为他后背疼得根本坐不直。他好几次注意到，他在完成某一阶段的任务后，直起后背的速度都异常缓慢，并伴随着阴沉可怕的脸色。基地的其他人只是偶尔熬夜拼一下进度，而李寻则是把那种可怕的工作量当成日常生活。朱韵不知道他究竟写程序多久了，但那后背的毛病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甚至包括昨天清晨他一早醒来也是在床上缓了好一会儿才能下地。他故意抽烟拉他聊天撑时间，其实他都知道这人简直把自己当牲口用。朱韵晃了晃脑袋，重新看向屏幕。他在网上搜索了一个下午，就为查明哪项运动能够有效锻炼后背。最终千挑万选，终于做下决定。于是一个月后的某一天，头顶是晃得睁不开眼睛的大太阳，脚底是几乎要晒化的土柏路，周围是比体温更高的空气，场地里连个方寸大的树荫都没有，十几个学生生无可恋地等着上课，浑身都是汗。朱韵按了按胸口，感觉文胸里面可以养鱼了。 我他妈要不是网卡了。 身边一个把湿毛巾围在脖子上的男生自言自语说： 怎会落得如此境地？ 朱韵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觉得意识都要被晒模糊了。后悔了，悔死他了要。早知道就选羽毛球了。阳光炙烤，虫子都叫不动。恍惚之间，一个人影从远处走来。朱韵刚开始以为是老师，可很快意识老师没有这么高。李寻衣服湿透，满身是汗，一脚踏入被太阳直射没遮没拦的排球场。他来到朱韵面前。朱韵从来不知自己竟然如此怀念这一头金毛。他明明还是那个样子，可他总觉得他又变帅了。李寻看着他，阔别一个月，所有的思念都化为阴沉的一句话： 你最好给我一个选这课的充足理由。 朱韵被晒得醉生梦死，喃喃回答： 我网卡了。 没等李寻对他这个网卡了的回答做出什么回应的时候，体育老师已经来了。他拖着一个巨大的网袋，里面塞满排球。 快点快点，集合了。 排球教练离得老远就开始吼起来。教练姓唐，年纪不大，中等身材，体型精瘦，非常热血。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，唐教练皮肤晒得黝黑，他又喜欢穿暗色的运动服，冷不防看到他还以为是根会移动的烧火棍。 都站好排，将星驰来点名。 唐教练一嗓子嚷完，队伍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健硕的男生。朱韵认得他，他是二班的体育特长生，国家二级运动员，也是校排球队的主力选手。被晒得晕晕乎乎的学生们慢悠悠地站成两排。 那个谁，你快点站到队伍里。 江星驰指着李寻说。李寻回头看他一眼。 快点，马上上课了。 朱韵悄悄拉住李寻衣角往队伍里拽。李寻瞥他一眼，神色稍松。那边江星驰翻开点名册，记录完日期，再次抬头。 哎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，看不出来那是女生队伍吗？快出来。 太阳晒得大家都有些急躁，江星驰连叫几声，语气不善。李寻一语不发。朱韵偷偷看他，从那眉峰轻微的角度变化来看，他知道他已经有点火了。 不过好在李寻没有过多表示，他只看了江星驰几眼，便从队伍里出来，往前面那里走。江星驰开始点名，点完之后，唐教练那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江星驰把点名册送过去，自己回队列。然而，就在他想重新站到男生排头位置的时候，却发现某人并没有要给他让地方的意思。江星驰看向他，李寻双手插兜，下巴微抬，神色淡淡。 你怎么回事？看不出来队伍是按高矮排列的吗？ 虽说江星驰体格比李寻壮硕不少，但如果真按高矮来论的话，他确实没有李寻高。一月不见，他鄙视人的功力又精进了不少。江星驰被他这明显带有挑衅风格的言论一击，脸色也不好看起来。 你什么意思？ 李寻面不改色。 快点站队啊，马上要上课了。 朱韵有点小紧张。江星驰是体育特长生，除了必须的专业课外，其余时间都专注在体育训练上。而李寻一直耗在基地，从不参加任何跟体育搭边的活动。可以说这两人在此之前完全没有过什么交集。朱韵已经上过几次课了，他对江星驰有浅显的了解，他是唐教练的得意门生。听其他同学讲，以前学校排球队出去打比赛，能走到哪一步完全取决于抽签。自从来了江星驰，战绩一路飘红，去年的联赛竟然一举打进了前六。作为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，江星驰在球场上基本是横着走的人物。朱韵看着魁梧的江星驰，心肝乱颤。 干什么呢？ 唐教练好不容易拆开了网袋，回头看到这一幕。 江星驰，都上课了，还不快点带队热身？ 旁边同学一听，险些晕厥过去。都这个天气了还热身？两人的目光终于错开，江星驰带着队伍开始顶着大太阳绕圈跑步，苦不堪言。两圈下来，所有人都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 今天我们教发球。 朱韵偷偷看向李寻，他也很热，而且流的汗看起来比别的同学更多，气息不匀。李寻眉头紧皱，对天气和课程都万分不耐。朱韵看出他很累，或许是因为赶路的原因。 排球的发球方式有好几种。 唐教练拾起一个球，对学生们道， 你们只要掌握最基础最简单的侧面下手发球就可以。 他一边说一边示范，两脚开立，侧身对着球网，左手持球于腹前，右臂自然下垂，而后左手将球平稳抛起，右臂伸直，以肩关节为肘向后摆动。只听清脆的一声响，球被平稳流畅地发到对面场地。 都看清楚没？ 大家懵懵懂懂地点头，唐教练又演示了两遍，说： 好，现在开始练习，先试试手感，不懂的问我或者江星驰。 每人取来一个球练习，男生女生分开两个场地。朱韵试了发了几次，非常失败，一次都没有过网。 用点力。 朱韵回头，看见江星驰站在身后，他纠正他的姿势： 你身体再侧过来一点，小臂现在太软了。 朱韵点点头，又试发了一球，还是没过去。江星驰上来帮他调整一下姿势，拍拍他胳膊前端位置： 用这里，你现在太放松，再紧张点，用力。 朱韵握了握拳，但他皮肤本来就偏松软，握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。江星驰还是不满意，一直让他用力用力再用力，最后朱韵都咬起牙来了。 好，维持这样的肌肉紧张度，不要打弯，把球抛起来。 朱韵按照他的要求抛球，江星驰果断下令： 挥。 朱韵使出吃奶的力气把手臂抡出去，坑的一声脆响，伴随着一声短促有力的惨叫。朱韵在公共场合一向矜持，在嚷出的那一刻马上捂住嘴蹲下，手臂夹在身体中间，这真他妈是如同崩炮仗一般的体验啊。朱韵手臂火辣辣的疼，江星驰连忙过来： 怎么了？受伤了？ 朱韵摇头： 没事。 你把手臂伸出来我看看。 朱韵手臂发麻， 一时伸不直。 不用了，等下就好了。 快给我看看。 江星驰伸手想要拉他，被一只手掌挡掉了。李寻拨开江星驰，蹲在朱韵面前。朱韵只察觉面前一暗，抬起眼看到满头大汗的李寻。离得近，朱韵甚至看到了他眉毛上的小小汗珠。他的皮肤被太阳暴晒微微发红，衣衫上汗迹明显，后背胸口腋下全都湿透了。李寻垂着眉问朱韵， 疼得厉害吗？ 朱韵摇头， 没事，就是砸到寸劲上了。 能伸直吗？ 朱韵把胳膊抽出来缓缓伸直，皮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泛起紫红，血沙密布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